园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私人博物馆，要么就在私人收藏家手里。正儿八经的这个卢浮宫和枫丹白露里边藏的这东西都不是特别多，也不是那种特别惊艳的那些东西。白露，枫丹的 blue 啊。 你介绍一下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，大概介绍一下好吧？ 法国那个巴黎南部最这个最著名的皇宫啊，枫丹白露，也是这个弗朗索瓦一世跟他情妇最喜爱的皇宫。 那个是一个情 妇，是另外一个啊， 另外一个情夫的皇宫。 另外一个， 法国人这平均一辈子是6.7个啊。 好家伙，他有一个情妇就一个皇宫。 您说的不好意思做人是吧？ 对，您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是吧？ 小李，继续。 这个是这个弗朗索瓦一世跟他的情妇，叫艾唐普公爵夫人安娜蒂里最爱的住所啊。然后从弗朗索瓦一世到十八世纪的6月15日，每任的法王都对这个枫丹白露进行修缮，然后这个也是拿破仑最钟爱的皇宫啊，拿破仑宫也住过，这个凡尔赛也住过，但是住的最多的就是枫丹白露，包括拿破仑 住的最多的 是退位啊，也是在这个枫丹白露。 哦， 包括拿破仑的孩子啊，咱们会看到拿破仑孩子的他儿子的这个当时出生的那个房间，还有专门给他准备的房间，还有这个小玩具，还有这个床啊，都有。那边还有一个中国馆，也是整个法国展出中国的艺术品珍宝最多的这个地方。 他 21岁死掉的这个他外婆家，哈布斯堡家族维也纳。 为什么会死呢？ 据说是被人害死了，因为他这个年轻有为啊，这19岁的时候就展示出来了非常有这个进攻性的军事才能啊，就但是很多人就觉得他如果要是长大了当成皇帝了，万一哪天要是当成皇帝了，像他老子一样啊，那欧洲人民又要遭殃了。所以呢，法国这波人呢就把他送到了他的这个外婆家，现在的维也纳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个美泉宫啊，而且在美泉宫附近专门弄了个小皇宫让他住在那儿，其实上就是囚禁了啊。21岁的时候死在了这个维也纳。 他妈妈呢？ 他妈也死了呀。 他妈怎么死的？ 不是，这是另外一个啊，约瑟芬是他的这第一任老婆，有三个孩子。在拿破仑当时向这个俄国沙皇这个求婚啊，就想把人家这个俄国沙皇的公主给迎娶回来，结果人家俄国沙皇没同意。后来呢就转向哈布斯堡家族啊，然后人家哈布斯堡家族就说行，那我们给你嫁个公主吧啊，就把一个公主嫁给了这个拿破仑。 拿破仑虚荣， 因为这个科西嘉岛没落的贵族，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头上没有这个王室的光环，也没有王室的树叶，所以他就这个必须要找一个这个可以提升自己地位的这么一个人，然后找到了这个从这个俄罗斯啊，这个找到了这个维也纳，找到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。 我们一会儿看的就是，然后 那约瑟芬到底是他第几个老婆？ 第一个啊， 肯定不是第一个情人 啊，第一个不是情人，他第一个情人是在他当时在这个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啊，那个学校，叫 Vernon 啊，就那地方叫 Vernon， 然后在那儿那个跟当地的一个有钱人家里的这个姑娘啊，两人这个恋爱无果，后来这个到了巴黎，然后这个就认识了约瑟芬，然后那个他们俩认识的地方在哪呢？就是在现在在那个在巴黎的公厕，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卢浮宫的侧翼啊，右边另外一个现在的这个修宪。那叫什么？什么叫？怎么翻译啊？宪法委员会啊，在宪法委员会那后院里边，那个位置呢，也是当时巴士底狱进攻巴士底狱之前，所有的人在那儿集结的地方啊，就是每个人拿一个小叶子放在自己的左肩上，一到那儿哟，自己人啊，完了之后大家一集结之后，发动了这个进攻巴士底狱的这么一个行动。嗯，咱们可以看一眼啊。 一会儿都会看到，对吧？ 咱们这个这两天啊，因为那是卢浮宫啊， 那是卢浮宫在巴黎。 啊， 在这儿咱们看到的都是这个拿破仑最后的时候啊，有拿破仑最后在这儿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重新的修整，包括后来的这个北约组织啊，也是这个总部也是设立在这儿的。 北约组织什么？ 当时最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。 哦、 嗯 嗯， 它的总部是设在这个湖南白鹿。 现在能看到对吧？ 早搬走了啊，后来搬走之后呢，又收回这个位，在这个七几年的时候被申请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，里边有很多地方还是在修，一个劲儿的在修壁画啊，弄什么东西也开放的不是很全面，但是主要的这个房间啊什么的，这个都可以看得到。中国馆好像是要另外付费的啊，就那年。从2016年那年丢失了14件文物之后， 中国馆丢失了， 开始这个收费了。 哎呦， 之前是全包含进去的，就在凌城走廊直接走到头，看完之后可以再上楼。而现在那什么，收费了。 收费多少欧？ 3.5块还是4块吧？就一个房间，不是很大。 里边有什么主要？ 瓶瓶罐罐的什么的。 坛坛罐罐， 瓷器。 丢的是什么？ 丢的这个就说丢了14件，具体什么人家没把照片一个一个展示出来啊，2016年的事儿。 你大概2016年那很近，大概你知道了解的丢的是什么？你不会都 瓷器啊瓶罐什么的，里边最多的就是那东西，真金白银那里边就几乎没有。 真金白银就不偷了，那个瓷器是什么时代的瓷器大概？ 那就更不知道了。具体丢了什么，这个人家这个也没说。 那我想问，这个中国馆的这些所谓瓷器是怎么到这儿的？ 有些是私人捐赠 啊， 有些是这个当时这个国家博物馆馆藏，有些这不是掠夺的吗？ 有八国联军进去时候抢的吗？ 多少斤？ 也有啥？ 中耳机啊，就是女的样子。从路易11、12、13、14。一直每这个历代的这些皇帝都对他进行了不而不少的扩建，才有了现在的规模。 我怀疑他丢失的是咱们派过来的人，那个给拿不给 不知道 拿回去，觉得因为是他们掠夺的嘛，我们买也不卖，我们就 好像拿着这些东西过海关好像出不去吧。